也说，别说爱我如昨，是你自己错过，不是我给你不够。谁说伤痕可以再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，

起浮凡的恋情，谁都很难把握。忍住伤痛，狂妄的不想隐藏，再度孤单的冷漠。虚情假意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情。假意，何妨再累一些，把疲惫的我醉倒在梦里。我们虚情假意，因为我们若即若离，因为我不想伤害你或伤害我自己。虚情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甜蜜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

忘掉那时，忘掉那地，明即使不会爱，何必强求更改，求分享那一刻，如没有你亦觉渺小，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心里已明白，庆幸寻获你，不必再贪，唯愿爱着你没期限，只有你才明白，平淡是最疲劳，人即使上愤怒，如张开眼一下，能望见你，便觉太好。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。